摩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自性观的修行依照南传佛教，这里南传佛教很有道理，有三个阶段。第一是修炼为自己，来挑修炼明显，我们只有四个愿。我们都知道阿比亚巴卓姆阿尼空姆苏克亚达能巴里哈阿尼，我待自己在快乐里面最好。我怎么能够待自己在快乐里面？我一定要感到自己，对不对？不然我怎么能够待自己在快乐里面？所以要有，如果不习惯瑜伽，不习惯气功，不习惯那些，那就要慢慢学，感到自己很重要。自己就是身根性，身根性是五蕴。五蕴是十二处十八界。其实自己我们的经验的全部，用佛教的道理，如果没有内出，不会有外出。如果没有舍，不会有内出跟外出在一起。那舍利弗说，内出好像白牛，外出好像黑牛。白牛黑牛好朋友没有问题，他们白牛跟黑牛之间没有什么问题，你挑他们合起来，放那个油格，怎么说假鹅，那出现问题，所有的烦恼是不是从内出来的，不是从外出来的，是因为有恶，放他们在一起，这个恶就是心。所有的烦恼，所有的解脱都是从心来的，对不对？一定要这样思维。这个是本来没有所去，没有能去，因为我们的习气，所以他们分开，本来是在一起。如果你们不分别呢，怎么会知道有所起有能去，对不对？这个分别是属于意识，不是属于眼识耳识，对不对？一定要知道唯识其实是佛教的甘露，如果了解唯识是最快到了解解脱的过程。其实所有的佛教都是唯识，阿含经也其实是唯识。现在我们有了解，如果心本来没有所 么区跟哪个区，所以它的范围也是无量，它变成量，因为有所区有能区，对不对？所以阿毗达摩是说明呢，心本来没有限制，它的限制就是因为所缘不明显，因为心有烦恼，因为你在那个白牛跟黑牛加一个恶，那个牛就不舒服，不自在。是就本来自在，依照大乘佛教本来自在，本来涅槃，涅槃是无为法，所以无为法你不会做，对不对？你不会得，因为它本来在。那现在我们也有说明，在北川的修行，你要配合这个色无量心跟见入的道理，这是最好的方法，彻底的了解。所以我们也有说明，般若波罗蜜经是。不是讲色无量心的所缘只是一切众生，不过也是一切法，也是无缘所缘。无缘所缘就是真如，真如是属于菩提。菩提本来有慈悲喜舍，所以菩提没有烦恼。一定要了解什么是悲川的修行，跟树菩萨我是说明，讲很清楚。真如本来没有吝啬，所以修布施。真如本来没有方解，所以修解波罗蜜。真如本来不会生气，所以修忍波罗蜜。真如不会懒惰，所以修精进。真如不会三端，所以修禅波罗蜜。真如没有无明，所以修般若，般若波罗蜜。只是如果能够有这种智慧，那遗憾遗憾都渐渐变成清楚，来能够有这个智慧，色无量心是很大的有益，很大的帮助。那来能够修这种智慧，我们有说明清净道路里很有智慧，清净道路的智慧不可思议，它是归纳一切众生。我们有看过怎么自心经说明一切众生，我们有看过怎么若是菩萨说明一切众生怎么过大所缘，好像什么在 火里面煎煎加，先加那个干燥，再加木头，再变成大火烧全森林，对不对？也可以这样学，不过注意好的方法，精进道论很有道理，归纳一切众生，就是用无分别所缘跟有分别所缘。般若波罗蜜经是说无分别所缘，好像水，来能够用水，你需要什么？如果你没有气，你怎么用水？对不对？有杯子，我才能够拧得。没有杯子，我怎么拧得？怎么用茶？对不对？同样的道理，你来了解忍辱需要想，想跟忍辱没有冲突，只是般若。罗什菩萨是说明在大智度论，前段的修行是什么？是思维所有的相都无常，然后让心转到无相，无相就是涅槃，有无相所以有无缘，所以有空，菩萨道什么怎么练习？想本来就是忍辱，想跟忍辱不会完全一样，也不会完全不一样，不一不一。般若的道理就是一直思维不一不一，因为不一不一，所以不可思议，不可思议，所以不会抓。不会抓，所以不会得，不会得，所以有相无相没有什么冲突，对不对？那要用气才能够用水，水是好像真如，气是好像香，有没有道理？微细的智慧，所以什么是究竟智慧？轮殊菩萨是说明，轮回跟涅槃不会有为，不会有什么差别。所以也是无取因无因，涅槃的所因也是无因，所以涅槃的范围跟轮回的范围是一样，不过轮回跟涅槃不一不一，佛叫缘起，缘起不一不一，对不对？因为不依不依，所以不可思议，不会安立，先问到我们有说是安立体，不是到非安立体，非安立体不简单，不简单，不 如你了解。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执着关于我们的分别那么深，这是我们的习气从无聊无聊无聊时间。因为我们执着分别，所以我们执着收，因为执着收，我们装收集业，因为收集业，我们收集存在，对不对？我们有讲过，好的存在，不好的存在，靠我们的业是相业还是不相业，对不对？那菩萨他继续守机善业，为什么？他不要离开存在，他要把握存在，他要决定在什么情况出生来利益众生，对不对？所以他修罗什菩萨是说明，放下自己的快乐为众生的快乐，因为自己的快乐不是很大，他有了解众生的快乐很大。你养家快乐不是很大，你是为谁？如老子是教我们，欢喜很大，对不对？因为他没有限制，这个杯子很有限制，养家就结束了，所以不会结束。所以要知道怎么配合有分别心跟无分别心没有冲突，有分别心跟无分别心其实是好像水跟气，有气才能够有水，没有气那你还是在分别心，你决定无分别，这个也是分别心，所以没有通达无二法，心本来就是无二法，有没有道理？所以那个有分别变成七个所缘，无分别五个所缘归纳一切所缘，无所缘也归纳所有的所缘，因为有众生才会有境界，没有众生不会有境界。众生的意思是在世，世界的意思是在众生，这是宗教的看法，不一定是科学的方法，对不对？所以宗教跟科学变成不一样。印度、中国本来科学跟宗教是没有分别，对不对？所以因为是依照宗教，不管是西方宗教、北方宗教， 南方宗教这些，东方宗教所有的宗教，如果是真的，就是因为世界的意思是在众生，众生的意思是在心。耶稣就是真的心，对不对？我们相信空才是真的心，对不对？空若是不算是说明，就是究竟清净。因为究竟清净，所以色才会清净。受灾会清净，想心都清净，因为心清净，对不对？那现在是挑战，我们修依照我们的色说真智慧、闻说真智慧，一切是理论，我意思是特别强调，你的修行是靠你所用的闻说真跟色说真智慧，你怎么安排你的心，怎样你体会？如果你安排依照阿毗达摩，你体会依照阿毗达摩。如果你安排一招波若波罗蜜，你体会一招波若波罗蜜，都是靠你的心的安排。不过心的安排还是心的安排，所有的案例都是假的。不过重要是智慧。所以你怎么了解？只要你要体会，现在你可以了解四无量心的所缘，就是一切众生，这是基本的。不过你也可以了解四无量心的所缘，就是真如、无漏法。所以了解破坏限制，了解国大所缘，可以用声闻的智慧，也可以用博士的智慧，看你的心的安排，用依照如果是博士用不认的智慧，那利益是最大。用般若的智慧，那如大涅槃经是说明，咨询观就变成涅槃。那好， 那些牧师分别，你分别是无量，对不对？你要先知最重要的分别，执心经是分别大小，可见不可见，出生还没有出生等等，也不是包括在里面的一切分别，分别是无量，那些是一些重要的分别。那依照清净道论，最重要的分别有三种，他们是归纳所有的其他的分别在里面。那第一是什么分别？依照心，男性女性，其实在清净道论先是女性还是男性，为什么很有意思？为什么布达哥萨先讲女性再讲男性？想一想，他没有说OK， 那女性十八，十八是男性，十八是女性，十八一滴哦，一滴就是 street， 就是你的梵文是 street， 巴利文是一滴，你们没有学无所谓，那十八一滴哦，第一。Sapa itu adalah untuk apa saja untuk dosu, jadi untuk tanshu dosu untuk sapa itu sapa itu adalah untuk apa saja untuk anika untuk.Suki yata nam pariha bantu， 然后男的是菩萨，在印度哲学菩萨很重要，你们未来可以学菩萨是男的，菩萨也是意思是灵魂，对不对？那这是第一分别，最重要的。所以要想，我问你们，你中男中是一样还是不一样？谁知道？不一不一，哎呀！不一不一，所有的法的秘密是在不一不一，这是缘起的道理。如果是一样。是不一样，男中比较粗，男中的用机那个样机，女中没有你，男中没有女中的用机，对不对？虽然有一些配合的，不过如果是完全不一样，那也不会配合；如果是完全一样，那也不会配合。因为不依不依，所以可以配合。 在一起出现新的众生，对不对？缘起，有没有？所以不依不依，这是智慧。现在第二重要的分别是什么分别？我们是学宗教，是三辈阿利亚，三辈阿那利亚，一切圣人，一切凡夫。阿利亚就是 Noble One， 什么叫在佛教 Noble One？他有直接体会解脱的所愿，不管是涅槃还是真如，所以他叫做圣人，圣人，Saint， 圣，谢谢，圣人，第四圣。圣人是圣人，你怎么会检查圣人是圣人？你告诉他，你如过墙，如果不能够过墙，那他就贬你；如果能够入过墙，他就不贬你。你怎么会了解他入过墙没有入过？你要自己。自己变成第一国、第二国、第三国、第四国，那这是第二最重要的分别，是圣人跟凡夫。圣人有体会解脱的所愿，所以如果是圣人，他就一定知道拜拜这个轮回。虽然难度很厉害，他不会留在轮回超过七个生命，这是理论。难度难度还是只能够留七个生命，就拜拜了。那如果是菩萨，那他肯定他是会成佛，所以佛会给他什么？鸡，手机，手机。不过他还要留多久？两个无量劫，所以要练习耐心，对不对？那第三最重要的分别是依照区，依照佛法有六个区还是五个区，看哪个系统，哪一个五个还是六个区。第一天人，第二人，第三阿修罗，有的不算阿修罗，算好像恶鬼这样。然后有恶鬼，然后有那个地狱的众生，然后动物，对不对？那变成六。如果不 수만 하심으로 이제 오가 응? 那现在五个能够归纳为三个，怎么做？那第一，三位Deva， 嗯，Deva 就是天人，为什么天人叫Deva？梵文是不可思议的智慧，梵文的多半差不多所有的梵文的名字，嗯，跟动词可以。 看他们的根，那从根 deep 叫 shining，deva 就是 derivative， 就是 shining ones 就是天人，我们以前这样也有专说，不管是西方宗教、东方宗教，以前的人。 法官，所以他跟天人会结婚，对不对？嗯，混在一起，嗯，很多这是神话，印度有、中国有，以前的人可以跟天人结婚，嗯，生孩子，嗯，因为以前的人法官，后来，嗯。 儒教、道教也是讲这个道理。后来我们执着越来越多，所以已经没有法官，那天人就不靠近我们，他们臭臭，<笑>我们是变成臭臭的众生，以前没有这么臭臭，所以可以跟天人结婚。 那第二就是萨贝曼努萨，曼努萨就是人。我们西方界人叫 Adam， 阿拉伯话，那个希伯来话，人叫 Adam，Adam 就是第一人。 在天堂本来就是阿当，然后有 Eva， 对不对？他们也混在一起，那这样我们就出生，对不对？在印度第一人叫 Manu， 那 Manusa 叫树一 Manu， Brahma 梵他尊。 做曼努，相似的故事。那曼努，曼努萨，下就是 genitive， 属于曼努，我们叫曼努萨，是我们属于曼努，我们是曼努的后背。 中国有一点不一样，有没有听过庄子讲混沌的故事？本来的人没有眼睛，没有耳朵，没有鼻子，没有口，没有这里，没有这里，九孔都没有。 大家看他，那是庄子里面有很好的故事。大家看他就很高兴。那因为那个国王皇帝，他也心想，他跟他一起心想他的事物，他的太太，所以。 他就做九空在他的身体，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结果他就死了。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嗯。 专制还有聚会，它叫混沌，对不对？混沌很厉害的人，这是第一间的人，他们抓九空，他就死了。中国神话很有意思。好，那我们讲太多。那第二就是曼萨，第三是归纳所有的不好的区，不好的区叫恶区，剩下的三还是四。十个就是二区，不好的区是哪一个？第一众生，然后二鬼来动物，为什么他们是二区？他们要出现在人还是天人的身体，在能够解脱，在动物的身体还是地狱的身体，还是恶鬼的身体，不能够解脱。所以恶趣，那个恶趣，梵文、巴利文一样叫 vinipatika， 从 pat patati 叫做罗，他们是罗往下，从能力解脱到没有能力解脱，所以下把它的落下了。Vinipatika， 三倍 Vinipatika， 阿维拉红图，阿比亚巴扎红图，阿尼卡红图，苏基亚达南，巴里哈兰图。那现在我们有十二个所愿。归纳一切众生，而且如果用大乘佛教的道理，归纳全部，我们的经验的全部。那现在怎么修？今天最好还是联系那个一个人物。不会限制自己等等，如果你们觉得自信能够开始修，明天早上我们一起修，现在我说明明天就一起修，今天还继续用功，对自己不会限制一个人物，要多多练习，多多修，在那个境界会明显，所以不管现在变成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不用再留很长的时间了解道理，然后直接到一个人多多修禅定的次第，我们有说明。如果剩下时间，我还会讲多一点，这个九种心珠还有关系，跟很多其他的法，我们没有提到，好像八种身心，五个过患，六力等等，其他的作为，七种作为等等都有关系。一切是理论，是有很多种方面来说明这个九种心中的过程，未来可以学。我们现在时间不够，在发言时候有教一点，对不对？那个菩萨道跟声闻道也是。无著菩萨说明一叫作意，因为 主意不一样，所以先管的国权也不一样，对不对？所以怎么指挥是靠主意，怎么我们做所言在心里面，这样我们领纳，对不对？怎么我们领纳决定我们的先管的国权？那现在怎么修？明天我们一起修，先理论再能够修。那在南传佛教，他们也很有次第修。你们不需要都记起来巴黎。不过在马来西亚有一个professional 讲课。我有跟他们见过面，在马来西亚，在槟城，他是唱有录音，那个子弟，有没有听过？他的声音很好听。那先，你们到处可以找到这个。那先，你是在寺庙里面，那你那些布施者那些在。寺庙的师子等等，你就愿他们四个愿，对不对？然后你的父母、你的亲属、你的你也愿他们四个愿。然后保护这个寺庙所有的天人，所有的护法，你也四愿。那先从这个地方开始，然后再。这个寺庙所有的修行人，你也是个人。然后这个寺庙是在什么什么地方，什么县还是什么城市，每个众生是人。那个城市还是县是在什么州，还是省，那你就对在心里面你做限制。愿在那个县，还是那个山，还是那个地方，所有的众生，那个县还是山，在什么国家啊？在你幻想，在你的心这个国家，所有的众生四个愿，这个国家在什么州？亚洲还是欧洲还是美国州？那在。幻想，那在内，然后一个州，然后五个州，然后这个地球，然后十方众生，十方众生怎么往修？这个也有它的次第。十方众生， 指挥的太阳在前面飘散，那先东方，然后后面当然就是像西方，右边在印度化方位巴黎位，右边叫南方，右边跟南方是东一字，东一个名称。Dakshina, Dakshina, Dakshinaya Disaya, Dakshinaya Disaya, Uttaraya Disaya, 北方，然后水方向，印度化，也分为巴黎、不江、长江、不江。东南，现在我想是西方人想南边，东南，那他们是水东的影响的方向，水东方向，水西方向，然后水。南方向、北方向，然后西方向也有它的次第。那在这个方向里，就是四位十二个所缘，每个所缘四缘，对不对？那都合起来变成多少？480，为什么480？你算，东方有十二个所缘，所缘变成多少？那四方那变成480。如果你有定，这样在包。有时候你做一项是一个半小时，一个半小时你一定要转480入定出定入定出定入定出定入定出定入定出定入定出定，有的可以做一个小时45分钟，那这样你培养很柔软的心。为什么你改变所缘，你要出定才能够改变？那这样心变成很柔软，而且不执着定，这是佛教的德术。我们相信，以前现在已经不是，以前佛教都可以修定，最厉害的人。不是学不执着，外教印度教很执着的，所以你他在定里面，你干扰他，他会生气很厉害。哎，如果他多修定，他的意志很厉害。 没有声音。 如果他真的生气，那他可以生气很厉害，因为他的心很强。连他们这么说，那些比较没有智慧的印度教徒，他们就我是修啊。挑战。现在还可以看到佛陀时代也有，他们怎么修一直不可思议，他决定他接受一个月，他不让他落一个月，他现在还真的不可以看到一个月，他的意志是不可思议， 还是可以生气很厉害。好，那我们有些差不多，现在我们休息，多久？你们，那我们休息20分钟，去外面家家，然后做，一个小时多一点，可以一个小时10分钟。如果不方便，那就可以站起来静心，还是换姿势，这样好吗？大家同意？20分钟可以去外面家家，你们可以，我每次去，然后以前在那个耶稣，哇，很专业，你们可以看耶稣那么厉害，真的不可思议的菩萨，怎么他懂？在菲律宾。有一些人如果有接他们自己人这样，不过从佛教的角度来看不理想，不过还是耶稣的慈悲是不可思议的。